空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 只好心死再说。 深深的歌唱，那吹熄烛光的漂亮，并未能叫你爱我，本是太平常，我不应该惆怅。也许总有他人懂得爱惜我，然后往下多年，爱若是结果，你与他会携手衷心庆祝我，无奈只是好朋友。也许总有他人懂得爱惜我。